你好，我是龚文学。今天呢，我们正式进入了编译器的后段篇，来聊聊编译器的后段技术。前18节课，我们主要探讨了编译器的前端技术，它的重点呢，是让编译器能够读懂程序。无结构的代码文本，经过前端的处理以后，就变成了 token、AST 和语义属性、符号表等结构化的信息。基于这些信息，我们可以实现简单的脚本解释器。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我们的前端处理工作确实理解了程序代码，否则程序不可能正确执行嘛。实际上，学完前端技术以后，我们已经能做很多的事情了，比如让软件有自定义功能，就像我们在15讲中提到的报表系统。这个时候呢，不需要设计编译器后端技术，但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需要继续把程序编译成机器能读懂的代码，并高效运行。这时，我们就面临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必须了解计算机运行一个程序的原理，只有这样才知道如何生成这样的程序。第二个问题，要能利用前端生成的 AST 和属性信息，将其正确的翻译成目标代码。第三个问题，需要对程序做尽可能多的优化，比如让程序执行效率更高，占空间更少等等。弄清这三个问题，是顺利完成编译器后端工作的关键。本节课呢，我会让你对程序运行机制、生成代码和优化代码有个直观的了解，然后在接下来的课程中，将这些问题逐一击破。总的来说，编译器后端要解决的问题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也就是现在给你一台计算机，你怎么生成一个可以运行的程序，然后还能让这个程序在计算机上正确和高效的运行呢？我在文稿里画了一个模型。透过这个简单的模型，你可以发现，基本上我们需要面对的是两个硬件，一个是 CPU， 它能接受机器指令和数据，并进行计算，它里面有寄存器、高速缓存和运算端也。充分利用寄存器和高速缓存，会让系统的性能大大提升。另一个是内存，我们要在内存里保存编译好的代码和数据，还要设计一套机制，让程序最高效地利用这些内存。通常情况下，我们的程序还要受某个操作系统的管理，所以也要符合操作系统的一些约定。但有时候我们的程序也可能直接跑在硬件上，单片机和很多物联网设备采用这样的结构，甚至一些服务端系统也可以不跑在操作系统上。你可以看出，编译器后端技术跟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关系很密切，我们必须清楚地理解计算机程序是怎么运行的，有了这个基础，才能探讨如何编译生成这样的程序。所以我会在下一节课，也就是21讲，将运行期的机制讲清楚，比如内存空间如何划分和组织，程序是如何启动、跳转和退出的，执行过程中指令和数据如何传递到 CPU， 整个过程中需要如何跟操作系统配合等等。也有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机器是虚拟机， Java 的运行环境就是一个虚拟机，那我们也就需要了解这个虚拟机的特点，以便生成可以在这个虚拟机上运行的代码，比如 Java 的字节码。同时，字节码有时仍然需要编译生成机器码。在对运行期机制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我们就有底气来进行下一步了，生成符合运行期机制的代码。编译器后端的最终结果就是生成目标代码。如果目标是在计算机上直接运行，就像 C 语言程序那样，那这个目标代码指的是汇编代码。而如果运行目标是 Java 虚拟机，那这个目标代码就是 JVM 的字节码。基于我们在编译器前端所生成的成果，我们其实可以直接生成汇编代码。在后面的课程中，我会带你做一个这样的尝试。你可能惧怕汇编代码，觉得它肯定很难，能写汇编的人一定很牛。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偏见，因为汇编代码并不难写。为什么呢？其实汇编没有类型，也没有那么多的语法结构。他要做的通常就是把数据拷贝到寄存器，处理一下，再保存回内存。所以，从汇编语言的特性看，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复杂到哪儿去。如果你问问硬件工程师就知道了，因为他们经常拿汇编语言操作寄存器啊、调用终端啊，也没多难。但另一方面，这是因为汇编的基础机制太简单，而且不太安全，用它编写程序的效率太低，所以现在直接用汇编写的程序都是处理很小、很单一的问题。我们不会再像阿波罗登月计划那样用汇编写整个系统。这个项目的代码最近已经开源了， 如果现在用高级语言去做这项工作，会容易得多，还可以像现代的汽车自动驾驶系统一样实现更多的功能。所以在22和23讲，我会带你从 AST 直接翻译成汇编代码，并编译成可执行文件，这样你就会看到这个过程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困难，你对汇编代码的恐惧感也会就此消失了。当然写汇编跟使用高级语言有很多不同，其中一点就是要关心 CPU 和内存这样的具体的硬件，比如你需要了解不同的 CPU 指令集的差别，你还需要知道 CPU 是64位的还是32位的，有几个计算器啊，每个计算器可以用于什么指令等等。但这样导致的问题是，每种语言针对每种不同的硬件都要生成不同的汇编代码。你想想看，一般我们设计一门语言要支持尽可能多的硬件平台，这样的工作量是不是很庞大？所以为了降低后端工作量，提高软件复用度，就需要引入中间代码，也就是 IR 的机制。它是独立于具体硬件的一种代码格式，各种语言的前端可以先翻译成 IR， 然后再从 IR 翻译成不同硬件架构的汇编代码。如果有 N 个前端语言， M 个后端架构本来需要做 M 乘 N 个翻译程序，现在只需要 M 加 N 个了，这样就大大降低了总体的工作量。甚至很多语言主要做好前端就行了，后端可以尽量重用已有的库和工具，这也是现在推出新语言越来越快的原因之一吧。像 Rust 就充分利用了 LLVM， GCC 的各种语言如 C、 C++、 Object-C 等也是充分共享了后端技术。 IR 可以有多种格式，在第24讲我们会介绍三地址代码、静态单复制码等不同的 IR， 比如 X 加 Y 乘以 Z 翻译成三地址代码是文稿中的样子，每行代码最多涉及三个地址，其中 T1 和 T2 是临时变量。 Java 语言生成的字节码也是一种 IR， 我们还会介绍 LLVM 的 IR， 并且基于 LLVM 这个工具来加速我们后端的开发。其实IR 这个词直译成中文是中间表示方式的意思，不一定非得是像汇编代码那样的一条一条的指令，所以 AST 其实也可以看作一种 IR。 我们在前端部分实现的脚本语言就是基于 AST 这个 IR 来运行的。每种 IR 的目的和用途是不一样的， AST 主要用于前端的工作， Java 的字节码是设计用来在虚拟机上运行的， LLVM 的中间代码主要是用于做代码翻译和编译优化的。总的来说，我们可以把各种语言都翻译成中间代码，再针对每一种目标架构，通过一个程序将中间代码翻译成相应的汇编代码就可以了。然而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我们还必须对代码进行优化。生成正确的能够执行的代码比较简单，可这样的代码执行效率很低，因为直接翻译生成的代码往往不够简洁，比如会生成大量的临时变量，指令数量也比较多。因为翻译程序首先照顾的是正确性，很难同时兼顾是否足够优化，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高级语言本身的限制和程序员的编程习惯，也会导致代码不够优化，不能充分发挥计算机的性能。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代码做优化。程序员在比较各种语言的时候，也一定会比较它们的性能差异，一个语言的性能太差就会影响它的使用和普及。实际上就算是现在常见的脚本语言如 Python 和 JavaScript 也做了很多后端优化的工作，包括编译成字节码、支持即时编译等等，这些都是为了进一步提高性能。从谷歌支持的开源项目 V8 开始， JavaScript 的性能获得了巨大的提高，这才导致了 JavaScript 再一次的繁荣，包括支持体验更好的前端应用和基于 Node.js 的后端应用。优化工作又分为独立于机器的优化和依赖于机器的优化两种。独立于机器的优化是基于 IR 进行的，它可以通过对代码的分析用更加高效的代码代替原来的代码，比如文稿中这段代码中的父函数里面有多个地方可以优化，甚至我们连整个对父函数的调用也可以省略，因为父的值一定是101，这些优化工作在编译期都可以去做。这段代码通过优化可以消除很多冗余的逻辑，这就好比你正在旅行，先从北京飞到了上海，然后又飞到厦门，最后飞回北京，然后你朋友问你现在在哪儿呢，你告诉他在北京，那么他虽然知道你在北京，但并没有意识到你已经在几个城市折腾了一圈， 因为它只关心你现在在哪儿，并不关心你的中间过程。我们在给 A 赋值的时候，只需要知道这个值是101就行了，完全不需要在运行时去兜一大圈来计算。计算机代码里有很多这种需要优化的情形，我会在27和28讲介绍多种优化技术，比如局部优化和全局优化、常数折叠、拷贝传播、删除公共子表达式等等。其中数据流分析方法比较重要，会重点介绍。依赖于机器的优化则是依赖于硬件的特征。现在的计算机硬件设计了很多特性，以便提供更高的处理能力，比如并行计算能力、多层次内存结构等等。编译器要充分利用硬件的特性来提供更高的性能，比如寄存器优化。对于频繁访问的变量，最好放在寄存器中，并且尽量最大限度地利用寄存器，不让其中的一些空着。有不少算法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教材上一般提到的是染色算法。充分利用高速缓存，高速缓存的访问速度可以比内存快几十倍上百倍，所以我们要尽量利用高速缓存，比如某段代码操作的数据在内存里尽量放在一起，这样 CPU 读入数据时会一起都放到高速缓存中，不用一遍一遍的重新到内存取。并行性，现代计算机都有多个内核可以并行计算，我们的编译器要尽可能充分利用多个内核的计算能力，这在编译技术中是一个专门的领域。流水线， CPU 在处理不同指令的时候需要等待的时间周期是不一样的，在等待某些指令做完的过程中，其实还可以执行其他指令，就比如在星巴克买咖啡，交了钱就可以去等了，收银员可以先去处理下一个顾客，而不是要等到前一个顾客拿到咖啡才开始处理下一个顾客。指令选择，有的时候 CPU 完成一个功能有多个指令可供选择，而针对某个特定的需求采用 A 指令可能比 B 指令效率高百倍，比如 x86 架构的 CPU 提供 SIMD 功能，也就是一条指令可以处理多条数据，而不是像传统指令那样一条指令只能处理一条数据。在内存计算领域， SIMD 可以大大提升性能，我们在第30讲的应用篇会针对 SIMD 做一个实验。其他优化，比如可以针对专用的 AI 芯片和 GPU 做优化，提供 AI 计算能力等等。可以看出来，做好依赖于机器的优化要对目标机器的体系结构有清晰的理解，如果能做好这些工作，那么开发一些系统级的软件也会更加得心应手。实际上数据库系统、大数据系统等等都需要融合编译技术的。总结起来，在编译器中需要对代码进行的优化非常多，因此这部分工作也是编译过程中耗时最长、最体现某个编译器功力的一类工作，所以更值得引起你的重视。以上就是本节课的全部内容了。在本节课我们对编译器的后端技术做了概述，你了解到要做好后端工作必须熟悉计算机体系结构和程序的运行时机制，还要从前端生成中间代码，然后基于中间代码生成针对不同平台的目标代码，最后需要对代码做各种优化工作，包括独立于机器的优化和依赖于机器的优化。刚接触编译技术的时候啊，你可能会把视线停留在前端技术上，以为能做 lexer、parser 就是懂编译了。实际上词法分析和语法分析比较成熟，有成熟的工具来支撑，相对来说后端的工作量更大，挑战更多，研究的热点也更多。比如人工智能领域又出现了一些专用的 AI 芯片和指令集，就需要去适配。编译器的后端要把高级语言翻译成计算机能够理解的目标语言，它跟前端相比关注点是不同的，前端关注的是正确的反映了代码含义的静态结构，而后端关注的是让代码良好运行的动态结构。它们之间的差别从我讲作用域和生存期两个概念时就能看出来，作用域是前端的概念，而生存期是后端的概念。其实在前面的课程中我们已经涉及了少量的后端技术的概念，比如生存期、战争啊，因为我们要让脚本语言运行起来，但这个运行环境比较简单，脚本的执行也是简单的基于 AST, 所以性能是比较低的。但在后端部分我们会实现一门静态编译型的语言，因此会对运行奇迹机制做更加深入的解读和实践。如果把后端技术学好，你对计算机底层的运行机制的理解会更上一层楼，也会成为一名底子更加扎实的软件工程师。接下来是思考时间。我们说编译器后端的任务是让程序适配硬件高效运行，对于你所熟悉的编程语言 它的后端技术有什么特点呢？比如它采用了哪些技术使得性能更高，或者代码尺寸更少，或者能更好的兼容硬件？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经验和观点。最后，感谢你的阅读。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所收获，也欢迎你将